幾個小時就會揭曉的事情，他們現在擺到這麼重大的篇幅， 很快就揭盅究竟他是堅定留下，即是自打自己兩巴掌。 香港的傳媒被打壓，這個應該是重點。但是其實抽廣告都不是今天的事，不過有些報紙長年來都沒有某個財團的廣告都是這樣的，習以為常，你沒有這邊商家的廣告，你就開完就找其他的廣告。如果今天在蘋果你見到有個開心進行曲， 李嘉誠基金會的款式統計一下，你現在會覺得再新聞了，但其他報紙有這份全版的廣告就不是新聞，這是廣告。施永青這件事就說到AM730被中資抽廣告，料北京繼續收緊言論和整頓傳媒，其實這份頭條要夾起來 今日蘋果的頭條一起看就過癮了，不如蘋果今日的頭條，哇，Peter,想都沒想過，連這些東西都要打壓。喂，從來都是共產黨說不可以叫大家迷信的嘛。但這些堪如學，我們叫堪如學。堪如學都是迷信。學問來的。學問。這讀者當學問還是讀者當作是一個天書，還是讀者是一個迷信，是讀者是盲信。喂，那我真是期待接下來禮拜日，掌權天下，看看蔣師傅、蔣康文師傅怎樣拆解這一攤新聞。都不是，因為我聖誕後我去了北京，就去了一個地方叫雍和宮。雍和宮就是Peter,就是北京元旦香火最鼎盛的一間廟宇。 以前雍正住的屋子就是現在變成雍和宮，整條街都是賣很多藏傳佛教的用品，當中包括見到有蘇文峰和麥玲玲的堪輿書，還要幾大賣的。不過你要搞清楚，還有李居明，不是，我意思是請你搞清楚，有可能是翻版來的。 亦都有可能是一種舊年的那套，換了書面就繼續在賣的，你不要以為那些就是堅東西。是啊，可能我書面改了2014，但有3就2013。有一年李居明告訴我，他試過是他的書是被人盜版，但他是用舊年那份套進去，就當今年那本來賣的，多厲害。這樣也行，這樣也挺無良的。不過又真的，這些類的書籍，文說就說一個是 年頭買了這本書就夠他們一年開支了，很厲害的。而且也不便宜，以回印刷成本，我在香港也看到有些起碼是由幾十元至百元不等。彩色印刷，蘋果的頭條就說習近平要迎合習近平的路線，內地封殺港運情書。蘇文峰就說這樣也敢，普選就不用想了。 其實早兩天Facebook已經有蘇文峰的留言，已經看到了。這個蘋果也有趣的，他訪問了次文化堂社長彭志明，他就說內地近期不斷收窄言論空間，他說現在連這個運情書都要管，顯示內地打壓言論的力度加就日增了，而港人不要以為跟自己沒有關係， 因為內地打壓出版言論的黑手，遲早滲入本港，其實已經滲了你都不知道。但有一條小標題都挺有趣的，這個可以值得深思，就說江澤民迷佛道，習重索無神論。是不是因為打對台政治的宣傳，所以對家搞些什麼我就要 另一宗新聞就是報紙也有很多篇幅去講的即使它不放上頭條無論是印刷、電台、電視都放在很重點那些膠的鞋原來很容易中招那些人工的荷爾蒙激素其實真的會影響小孩的發育尤其是性徵方面其實會影響他們的生育這些是 是常識來的最慘的有些是跟香港有關這次查到那些生產商發現了27個樣本含有或可致癌的叫什麼多環芳香竹炭輕化合物我不知道什麼來的叫PHS有一隻叫BAP 那些含量完全是高過歐盟和德國的安全標準為什麼譯成是或可致癌含有或可致癌那是會引致癌就會致癌有時候我覺得這些中文真的很奇怪現在男性的成因都是迷一樣他們這些編輯穩陣起見免得負上法律責任那你 表達要淺白一點大家明白一點會致癌就會致癌就會致癌即是張文剛那句名句好我們繼續看看剛才這個就是AM730的頭版太陽也是用含致癌物15款塑化劑超標兒童膠鞋越香越毒申報也是申報標題就說穿鞋記得穿襪 同鞋同裝的尖滿毒我們都不要將價錢做一個標準認為貴就好東西不是的服裝也是原來很多品牌很多名牌你付了很多錢但那些錢跟物件沒有關係不過跟品牌和牌子有關係一樣是有這些 我知道你說什麼他要避嫌的現在是否可以嫌嫁人士身份接受我們訪問但之前做節目的大媽說你有沒有試過遲到你有沒有試過讀錯人名有沒有試過個black job的人名搞搞一下跌下來但一般來說原來約莫現在說到其中一個投訴人苗小姐說前年5000多元購入一個律師證分服務原來買了一個服務很貴的在結婚前的3個星期就得到通知 就說那個律師有沒有替代的問題由另一位律師證婚如果對一個消費者來說真的很無癮我明明喜歡你鄭家富你有個鄭小富是不同的如果你病了是否有個plan B 假如鄭家富病了是否你們有沒有再名氣大一點我都喜歡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呢找個義打佬來做證婚人生一次理論上一次證明這個剃工當然不是說周鵬證明剃工的確是有些問題結婚當日律師監禮的時候讀錯了新娘子的名字這真是最大惡極真是的落地獄周鵬變成彭州不行真是大鑊 錄影片段在分段上播出引起控堂大笑新郎哥當然要理論要重新錄音更改片段律師就說望水才行是的逐樣收錢但是不對你是錯了等於有一個廣告客委託電台錄一個電台的10秒鐘、30秒鐘一分鐘好的廣告 品牌名都讀錯了錄錯了就不可以當是一個完成了的工作你說報紙竟然寫明是購入一個律師證婚服務你連名字都說錯 你忘記了做你的工作最慘是要消委會介入他才肯重錄你說都市日報的頭條 律師禮遲到讀錯新娘名食物大甩漏婚禮破壞王真是慘了對一些我知道很多辦理婚事的青年朋友或者準備結婚是一年前就訂定酒席差不多這樣人家經年的籌備就給你一分鐘 我一秒鐘就解僱了而且這是一輩子的污點我覺得不單止要補做他要追究賠償我覺得應該真的精神損失傷害了他一對新婚夫的感情還有我們那些他可以說計賣多少來捧場的親友真的 城報關心中日關係日報這個獨一無二城報都偶有佳作的驚喜日本如佛地魔戰魂不散中國43外交官不乏安倍之前都聽過有些分析安倍的經濟政策又不行對外軟弱 對內就唯有搞這些小動作安撫在日本裡面的一些右派分子唯有玩這些手段信報當然是以財經消息小型新股的狂熱很久沒試過了就說米格暗盤飆升了50% 情報其實都用回都市的頭條差不多都是說婚禮統籌儀器讀錯名字證書出錯現實不足投訴就倍增南華早報說香港作為一個財經的金融樞紐要加把勁這兩天六八九就走出來 財金官員又走出來說我們已經人民幣最大的離岸中心幾多千億這個他說的數字有多真確我們不知道星島剛才想法都說了一點點亦都是今年特首第二份施政報告的重中之重他說房屋加扶貧扶貧自人類有文明以來這個貧窮問題 一萬年來都解決不了六八九的憑什麼呢房屋也不見有什麼大起色薄扶林松綁搶地增兩萬公營屋如十年大計華富村分段重建一看標題已經知道又是開空頭支票十年大計十年後的事我給官你做 他怕不怕後續的繼任特首又說前朝又解僱了空頭支票前朝搞我不是他搞下搞下可能四五年之後四五年之後公營房屋落成都下一任特首就哇現在拿工了我成功提供多少單位或者是樓價大倒供應這個不關事 前朝六八九搞的大家擔心廣東南區的交通頂不頂得順所以要整體的配合環保也好交通也好還有環境看到薄扶林道好像這條路都應該沒什麼擴闊的空間 掘地就行了掘地鐵道不行又架空天橋再不行學一下九龍東單軌火車單軌火車環保大公梁振英今發表施政報告扶貧安老民為本 推地建屋就坐上車這份就是最有把握的了這麼多人報紙全版這樣說看來可能他覺得他的資料是堅的沒有拿回上年那份的內容剪剪貼貼其實都差不多 即是未做的那些就填今年他會補補交功課 昨天689一出來見記者，待會我們都可以聽聽竹本，分兩分鐘，他是預告的，他是會先總結過去一年的政績，再講施政報告，看看篇幅有多長。領導人告訴你，不單要查找不足，還要自己講明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自己要表白一下，自己要檢討一下，交代一下。 如果他一會兒11點這個施政報告先狠批了自己，我覺得OK，今天都是新聞，各位立法議員，我一年查找不足，以下這100點就是我做得不好的，數，當然不會了。文匯報說香港經濟20年來都是最自由 美國的傳統基金會就這樣評價香港，跟新加坡的差距收窄，優普選動盪構成威脅，又要加筆，但留了一句，另一句就是香港的廉潔程度下跌，他又標題沒有提到這件事，這個可能覺得不太好意思。 內地特別的貪多少，貪多少，大班都說無官不貪，一個縣長都過百億，美金，正常，不是新聞，貪污不是新聞。好了，內地的報章就不要說了，頭條也是說了，那都是說政府的政策。去到經濟日報了， 當然是說財經，管局控風險師態衰壓力測試，加息3厘評估貸款組合，強化銀行的監管，何時都要監管多一點，還有做壓力測試，由任志剛的年代都說金管局不知做些什麼，年年都說跟我們賺很多錢，又說虧很多錢。 年頭虧就說年尾就賺，然後又打過和，然後財政預算又說開頭赤字，計算也有幾百億盈餘，在玩數字遊戲，不過待會我們都可以講一下這個壓力測試，因為之前都看過一些報道，因為現在香港人的供樓負債佔收入比例和GDP都成60%多，如果他這個3%的 加息都不要叫加息，其實加息是容錯了，現在的利率正常化，香港不可以自己作主，你跟著美國佬，你掛勾跟美元，因為每加1%供樓負擔多一成，加3%負債比例去到八成，八成根據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國際慣例 就會爆了，會不會負資產呢？說不知道，你份身家的八成拿來供樓，你不斷氣，到時真是頕頸，真是糟糕。不是的，現在銀行實在借錢出去是給人家按做按揭都是頗謹慎的，但好像還有個按揭公司有幫忙，有個mortgage公司搞到你可以借足九成，真是自己 做這個紐勞都應該自己要計算，銀行是收緊，但有另一個組織幫你加速你滅亡。好了，商報剛才我們說的除了大公之外，它也是頭版CY施政報告聚焦房屋扶貧，房屋和扶貧， 看看11點 施政報有沒有了到，蘋果你講了，英文虎報也是講結婚日的憂愁 Wedding Day Blues， 新報就是講了，又是講膠鞋，這就是我們今經濟頭條了，寫論吧，寫論，明報都是以經濟自由度蟬聯榜首， 就是剛才你說的廉潔下滑優勢隱憂多，這是明報社論的標題，很正常的，自從97回歸之後都聽到很多故事跟內地有關的一些所謂的貪污，都不要說官場 Peter， 其實最恐怖就是商界那種桌底的交易那些是不是叫貪污呢交易的滑潤劑這個情報都是以廉潔指數跌針對法警號然後東方也是自由第一不足起廉潔不保最堪憂這個是東方的報明報就經濟自由度就蟬聯榜首 廉潔、下滑、優勢、優、隱憂多廉潔那就叫廉潔太陽報太陽報經濟自由不足持競爭力退最堪憂這個對太陽報來說其實香港的競爭力你說六八九經常說六大支柱又不知多少大產業有多少是 還是能頂得住呢我們是依靠大陸出口型現在美國買小東西我們的六大支柱有多少能頂得住呢另外也有些報章說我們那個都是跟好像是說我們的經濟、喜和憂都有的這個是文匯報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又會在立法會呢 公布本年度的施政報告非常認同今次的政制發展要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其實我想問大家在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不是有篩選而選出他們的國家元首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周鵬每天大家看報紙都很多問題周庸那麼多問題我都可以問個問題有誰好像你那麼厲害<笑> 提出這樣的全票的選舉方法應該是不是背後有高人指點呢高人指點這種遊戲規則只是我們北京投票的時候才玩今天如果大班直播室這條新聞我們會問問他怎樣當然這件事不是發生在香港但是當新春假期來臨 每天我們航空公司是這麼繁忙的時候我們的航空交通又破紀錄了就是說標題是這樣的聯合航空飛行中機師雲島都挺大件事然後更加害怕的就是空中服務員在機艙上發出這樣的訊息請問機艙裡面的乘客 有沒有人有飛行經驗的幫拖他不是有副機師、二副、三四個人坐在駕駛室的你看電視看得太多我想看他是哪些線因為這個就是說這個地方我名字都不認識由艾奧亞洲德梅 因為我大佬什麼來的所以剛才你的問題就是為什麼香港報章在譯名的時候就沒有一個括弧的英文名呢是啊你知道他說飛去佛羅列達州佛羅里達那裡就知道那個細節又真的如果一個短途的內陸飛機無理由有三四個機長在那裡你開玩笑嗎成本太貴但他真的應該要括弧括回英文名你知道那時 我也偶爾看一些體育運動三四個電視台每個運動員的譯名都是不同的我才知道原來這個運動員是有幾個人的所以傳媒行家應該學台灣學以前我讀新聞系的時候我有一本工具書有些是國際的機構官方譯法當然後來我們有這個 強大的祖國強國出現之後有很多譯名就是它影響了我們香港傳媒的譯法因為以前我們是繁體字我們跟台灣的譯名當然有些不同但我們香港人是習慣香港的譯名特別是你看娛樂版 當然這個消息是剛才我說的一個花邊的消息後來機上當然很好有護士及時去為機師急救最後這班機是安全著陸由副機長駕駛客機轉到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的機場降落都是轉了一個不同的地方緊急降落昨天我看新聞美國又有些不知道美國還是加拿大我忘記了飛錯了機場 降落了坐機場有些飛機就說行錯跑道但最慘的機場跑道是比原本要降落的機場跑道短了一半的沒有期望於是都不想聽不想談不知道呢待會我們都轉播待會轉播我們不要說那麼多了我們又沒有這個水晶球上年的施政報告有一件事如果今天報紙真的瘋了大班一定跳起來終於又說那個對沖那個沒有取消那個公積金那裡遣散費對沖那裡說如果是取消 商界可能又反對即是說右贏了他們八九兩個星期之前不斷說已經那些總商會高層全部出來反撲沒有的我只是想知道強積金2000年之前前朝政府賴前朝政府跟商界是不是有個deal呢其實這些應該白紙黑字當日是說是容許這件事商界 工人早被議員才支持你通過是啊這是歷史那你自己搬龍門會不會根本六百從來都沒有意思想改這件事搬出來就說不是我不想做的現在那些商家綁著雙手綁著雙腳那也很賤明明當年是因為大家妥協大家談妥 游戏规则设好了才过到MPF 這篇挺有趣的是林鄭又很林鄭她飯局搞定了然後又可以開始寫報告翹了腳看看六八九第二份報告一出來民望又再跌新低接著又繼續打六八九小報告 這篇我找到了就是這個信報的金針集施政報日誰最輕鬆我們不要看內文你猜是誰誰最輕鬆唐英年唐英年還是他應該是在說他自己裡面的團隊因為你又看另外一篇的報導就是有一張照片的你看看這個人如果你不認識他 這個斯文這個資科標題是這樣寫的馮偉光扮冯龍英IC變資科新聞統籌專員扮成一個保安人員我真的差點忘記了這個馮偉光他上任之後做過什麼低調<笑> 689低調如果你問我今天他應該是其中一個最輕鬆的人 但理應不是,他應該要安排各大電子傳媒,你知道,稍後下午兩點多人 那些新聞處做吧,是吧,真是 其近一點懶是包裝因為我站近少許尊貴的立法會議員以表這個誠意一反這個傳統不知道誰想的以這個這麼高的狼先生他怎會聽人說你就儘管向他提意見最終他就用他的方法去用他的語氣用他的神情去回答記者的提問 之後去到樓市失控才整個雙辣椒雙辣椒我又不知道會不會是北京下了大叫他做還是他自己想不知道這個千古謎團現在去到第二任他有些新的風走出來第二年翻到金執集的文章他真的說了兩個人就是說馮偉光和聶德權他說梁振英心戰班子的兩位新主角新聞處長聶德權和新任的新聞統籌主員馮偉光應該就沒什麼壓力了借用股市作比喻施政報就好像股價已經跌了八九成的公司 在下世的風有限兩位新貴但沒什麼包袱的心情下死馬當活馬醫放膽落藥亂視只要碰上一兩條計劃帶來些少許驚喜或掌聲就算做有功了即使 我中學讀書很差的拿十多分一百分滿分拿十多分那你都厲害了是啊拿十多分的我試過拿過位數字十年都讀多大學你都厲害了現在那些我們兩個學位都挺諷刺的那些副學士那些開班真的 最佳進步獎你可以得到是的然後哇見到有拿50分60分哇簡直是那年最佳學生同一道理哪有民望跌到這樣好像梁正一樣有啊台灣有一個馬英九跟他叮噹馬頭民望低處未見低單位最低好 稍後11點我們就會轉播施政報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今天還有很多其他話題我覺得施政報告我們無謂做預測者都是說一下新聞自由真的重要因為昨天施永青就 上了商台情朗都說了很多經營免費報紙的心得今天也明報我不知道他是否轉話題不再跟著新聞轉話題不說自己人剛剛難得有一宗新聞可以做頭版大家轉移視線你知道香港人看報紙兩天就忘記了新聞沒有人記得了易小玲做完手術回來香港之後 究竟 他跟菲律賓政府和六八九政府中間有沒有什麼秘密協議呢又沒有了什麼聲氣那六八九又出來抽水我從來都沒有說過不打算去制裁菲律賓的那什麼時候做如果我是記者我問你什麼時候做你什麼時候行動你不排除嘛你不排除制裁他 等你宣布競選2017特首的時候臨到最後一屆或者最後一期的施政報告的時候你才說吧人家那邊的政府都落場了今天東方有一個但你明報沒辦法你自己是想閃是不能閃的東方日報今天在A16版有一個這樣的報導明報刻薄遣誓費 拖5年 駐紐約記者回港輕重大爆辛酸內幕明報的證據怎樣對著自己的員工在《越洋的追討》的道讀說剛自拆公信第一招牌的明報捲入了勞資糾紛曾經在紐約明報任職社區版記者20年的黃鴻義 2009年被裁後一直未曾得到明報賠償遣散費 昨天透過勞資審裁署向香港的明報報業辦公司追討逾5萬元的遣散費他揭露在明報工作的種種鮮為人知的辛酸包括一人兼任兩三人工作日做逾12小時更被迫於港美兩地雙重交稅等 審裁官認為明報替王在港報稅證明香港明報有可能是其僱主的有力證據明報終於願意以46000元和黃達成和解協議這位王先生批評明報今次處理的手法是混帳直言對其感失望 因為曾經在編報道的最後一段有說過明報說你都不是我們香港的辦公室的公司的直接僱員這個真是挺賴貓的其實都聽很多故事那時入行之前早幾年我都聽過一些行家分享真是挺刻薄的說什麼金融定不知道誰說明報的名字都值3000元 接著你進來做我們公信力第一這份這麼殿堂級的報紙你進來給你一個機會你要這麼高薪工做什麼呢接著大學畢業生都算是高材生哇開7000多8000元人工你知道吧Peter明報在柴灣的如果好像我們這一班拿回的時候 他在北角的北角健康東街 要過海如果住在 上水粉嶺大埔那些一來一回車程加上吃飯如果大學畢業生當年讀大學的還要借關嶺洞你扣扣埋埋其實真是白做的之前也有很多人批評你是有客人去做明報有心去做你不可以因為這些想做傳媒的朋友那種熱誠去剝削他的熱誠 連人家遣散費你都拖你曬譜他在這篇特稿也有一個東方報導這位黃先生為討公道不惜辭去要職專門回來越洋追討機票沒有兩皮東西追討40000多機票七除八扣就得個吉 這個證明就是說有時候不是金額的問題是調戲順不順的問題 好了講起AM730 施永青雖然他不是扮報人出身但他好像有些骨氣我死都不賣了這個AM730你覺得有沒有吉事我覺得Peter只是說而已始終那個數目字你想高了他是啦你就對了第一他是生意人即是說以退為進第一這份報紙 賺錢,第一, 到時賺多還是賺少 第二,你都未到價 第三, 你罵我其實真的挺好的我故意搭個雞棚偶爾找些人罵罵你然後中央見到報紙不行要付維穩費買一份報紙好像樓下DBC那樣罵得這麼狠就付維穩費就買整間公司我覺得這招夠毒其實收碰北京政府我覺得很簡單你搭個棚 撐得狠一點接著又會有人過來跟你聊天開個價我純粹斷估根據蕭永自己說有可能是內地不喜歡某些他的撰稿人專欄作家會不會拔了這個釘就碰了廣告會回來呢都不是你看看AM730那些撰稿的副刊其實都很溫和 即是你說那些副刊是不夠深度或者不夠辣都是短文因為有誰會辣一點呢如若薇有幫忙寫我不知道有誰因為我很少看AM730的我經常都覺得很奇怪他們的編版頭特別是頭版是像一份雜誌多過像一份日報那個編排來講好回來再談又會在立法會公布本年度的施政報告 非常認同今次的政制發展用按住《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其實我想問大家在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不是有篩選而選出他們的國家元首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周鵬又是施政報告要出台的日子信報的專欄作家黃岸賢在他的專欄中提出一個疑問他說自從這個月之前梁振英上京述職上頭要他尋找不足之後這份施政報告已經成為他最後的救命草但是今日還是這麼平靜代表了什麼呢如果梁振英準備大有作為甚至是連任他應該有很多計劃要請教他下的民望但是上網一查似乎只有準備增加1000個副學士升讀資助兩年政學士學位這則新聞而市民最關心的就是住屋問題 第一年過了,除了準備在本年提出推出幾千個居屋樓花之外 又未聽聞有任何樓房供應增加的計劃樓價這一年也沒有明顯的回落 梁振英明天會否給大家一個驚喜呢? 看來機會就不大了若果連他最拿手的房屋政策也拿不出解決辦法還有什麼可以拿出來呢回望梁振英去年的報告經濟範疇最大的創舉就是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和金融發展局看上來好像有大舉動結果他們只是研究組織其他的建議似乎也沒有什麼大的發展今日其實也差不多 黃岸賢認為,英國殖民時代的經濟哲學就是無為而治 今日其實都是差不多除了抓土地供應以維持高地價之外任何靠輔助成功的工商百業似乎都未見成功梁振英的最大幸運或者就是去年全球連同香港經濟都是十分穩定失業率低企否則早已亂起來了 至於房屋方面去年雖然列出了一大堆增加供應的數字但是經有心人一算就知道其實跟曾蔭權時代所列出的規劃根本就是一樣杜陳茂波透過網誌建議開發部分郊野公園之後就馬上引來環保團體的反對政府對這件事也根本再沒有下文可見梁振英自己也放棄這個多年前曾經深入研究的方案黃岸賢認為 撥出5%只屬於沒有生態價值的綠化地區郊野公園的土地去加以開發是解決土地不足的不二法門將郊野公園性牛化碰都不能行令基層市民無法安居這根本就不是社會公義而是保證地產霸權的既得利益 这个课题梁振英本来是最有充分的知识去反驳，但他显然已经向地产霸权投降，连这方面都不能够为香港人谋取幸福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可以讨好港人呢？明天的施政报告，梁振英除了这里抢几千，那里找几百的土地，而提出一些房屋供应计划之外，还可以做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若他自知当政时间无多，他就还有没有心情去做多些事呢？ 房屋方面看来已经无计可施了，社福改革是不会触犯地产霸权利益的，或者明天会有些好消息公布呢？只不过回顾去年，梁振英不单止食言，而且还完完全全地出卖他的基层粮粉，因为除了一个什么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之外，什么都没做过。 梁振英虽然出身基层，但这类人成功之后通常有两种极端性格，要么就对穷人特别照料特别关怀，否则就是特别刻薄。梁振英会是哪一种呢？去年黄岸然预言梁振英会否被倒台，就说要看他的施政报告能否解决香港累积多年的深层次矛盾。一年过了，这些矛盾已经进一步加深，未来时刻更加还是危机四伏。 香港是不会倒下的，但是梁特首个人就很难说了，非常简单，就算他已经无意连任，不会参加下届的直选特首，但是普选特首在他任内的最后6个月进行，是宪法安排，所以也一定会顺理成章在他任内进行，他根本无需有什么希望，唯一的例外当然就是他要提早落台，而他的所谓希望，就应该是不需要在任内被下台了。 刚才卢浩荣和我们读的那篇文章就是因为黄浩荣昨天在报章发表的，他所说的明天就是今天了。刚才他也提到，究竟梁振英他出身于基层，究竟是一个出身于基层的人会为民请命，还是会拥抱这些权贵大财团呢？ 由头到尾大家都知道用好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骗个特首位回来做的，连中央都被他骂了，他只有一个目的，继续骗下去，就这么多了。他连NPF都可以，这样都可以玩一餐。今天我们问信报说，今天谁最有空，谁最轻松，我留了一个人。 苹果的李柏芳就提供了一个人选，施政报告大孖渣旗，左王得个看字，这个左王是谁呢？姓邵那位，他说狼英今日发表的是任内的第二份施政报告，虽则说是狼英的施政报告，但众所周知，现在特区政府实际话事人已经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八方听闻这份报告由于很多东西涉及林郑月娥的管辖范围，所以几乎是由林郑揸桩， 很多章节都是他ORDER AO写的，令到原本负责施政报告的中央政策首席顾问左王邵善波今年斋睇冇份写。 浪费公帑，不单止，不用那么生气，刘兆佳这期很高调出来，还有个港澳研究，不是小组，那是大组，研究会，一千几百个学者， 哇，各行各业的精英学者，教授巴闭，副会长。 总之渣旗那个，唉，真的，哇，什么时轮到这个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前话事人，现在中央政策，哇，他真的有空啊，是不是？你说以后那些研究会那些政策出来，文章出来，那是不是？那个懂得玩弄文字的张志刚又怎样呢？张志刚挺忙的，这两天不在报纸写文。 继续讲政改，继续做评论员身份，那用不着进去做行政会议成员呢？哇，那好，首席顾问都可以不用做事，下面的顾问真的拗脚，还要全职，八方是这样说的，八方听闻林郑因为要渣旗叫AO帮忙写稿， 就不用劳烦到这个邵善波了。由于AO手笔据闻报告第一稿已经好过上次多多声， 忽然由主角變大傢伙向來好像有權力欲的邵善波又怎會甘心被人擺在一邊有政界人就說為了顯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邵善波雖然沒有份寫但依舊對施政報告的事事過問有傳說他還要求報告就算要改粒字都要給他看看問過他批准證明齋體的還好有say 這些就是中國人的思維即是都要卡住你你在公司都沒什麼作為分了權你硬是要霸住位置你的位置是首席顧問但麻煩你懂得做還有林鄭已經背著這麼多委員會 主席你這麼多意見只有一個收場炒硬事後炒可這些是可以很快換的加上劉兆佳的港澳會有這麼大陣仗何時輪到你邵善波繼續我們還說些什麼我們又不想說施政報告言論自由我們又說了AM730 有趣的就是這個主角仍然是劉俊濤你不數他都不行我覺得馬丁真是好交了篇稿開了天窗昨天又接受傳媒又是晴朗訪問不過都是舊故事就說當年怎樣收劉俊濤當年劉俊濤好像在大學做辯論那時候馬丁就說不認識他見到他辯論都頗好給了100分然後後來見工就想做他助手請了他就開始發生了他們的故事因為政見不合一個成了魔一個行各了 但馬丁對劉俊濤的評價是很高的,還說跟他關係好 他說第一次見到劉俊濤的時候,他還是港大學生 他形容劉俊濤很細心、很勤力、文筆好 後來做了他助理馬丁說劉俊濤被明報調職後,他自己也發過短訊去問候他建議他不如換另一份工作即是幫他找工作 是勸喻他離職他有什麼建議呢轉行就做大律師反正他們讀那一行馬丁不是說的我收你的徒弟其實如果說是劉俊濤我不知道他為人但如果作為家長的角度如果你的兒子真的是讀法律的 可以去考大律師的、跟師傅的你不去做走去做一份被人唾棄、被人罵當然他做了主筆總編的薪金高但他還未做總編之後當然是做年輕的你做一個記者仔作為家長公書教學不是每個家長都頂得順的他都算是 曾經是為過傳媒都有過黑過我覺得如果他真的改行做律師執業律師或者執業大律師有一樣他就可以做做證婚嗎不是做證婚那些正在輔助我們不要讓人跟他搶生意有一樣東西是貫徹他好像正如他現在跟他的同事說信媒體我做過我很喜歡的 老闆就賞識我我接受的他曾經跟印刷的媒體做了一件很有建樹當然有些人覺得這樣做很離譜今天很多機構影印報紙影印報紙聽到你的聲音那個版權法是要付錢的他是代表很多份報紙去爭取他有功勞我覺得他繼續如果在知識產權的保障方面 有個新的山頭碰就行了因為現在看那麼多新媒體其實都是老套人家的報章雜誌的文章然後copy and paste 然後share在自己的網頁然後就去收人錢 喂<笑> 其實這條計劃是OK的，如果他是熟悉法律，究竟在新媒體底下，你這樣就是第一個想踢爆主持人新聞，他就拿別人的資料，然後就剪裁過、整理過、化妝過 例如再加工，調回來，如果是這個牽涉到公眾利益，市民的知情權，又怎樣計算呢？你意思是那篇文章牽涉到公眾利益，始終不能說的，新聞大家都可以採訪，特別是政府官員的發布，大家都可以採訪，內容絕不涉及到版權，政府當然，如果是有份印刷媒體或者聲音媒體，整理了他用他的方式報道之後，他是可以聲稱他有那個版本的版權，至於這個材料 是否可以免費給別人用呢？或者用多少？用多少？還有是怎樣用法？好像大學說培養書，中學、教材，不知道好像兩成、三成，他就說額的。因為作為一個教育和研究用途，是得到豁免的，但也有一個規範，但你不可以說我做研究，我做評論，你本書由頭到尾都最後都要由你做，學開班，叫學生不用買書，那就不行。我們做節目都是做研究和做教育，我們通識教育，我們是可以全部印，我們手上的報紙全部有版權，局部的，我們印的比例很少，還有即使我們不印， 我當然可以在網上看，我們都有賣報紙，這個都是可以有可為的，反正這個新興媒體法律上的權責、版權都是需要釐清的。還有現在有一群年輕人很離譜，他們在新的版權的諮詢過程中說，我們是用家去創造出來的UGC，用家創造出來的 材料是應該得到豁免的。怎樣用家創造的材料？ UGC User Generate Content， 做了一些功夫，是去做了一張譬如說一張圖片，他可以加了一些東西令到有個給人看完之後得淡笑，又或者看完之後大家對這個有個觀點是傳達了，那個是不算侵權的，在今天或者在將來現在談的新的版權條例裏面都是不會觸犯這個條例，但他們就堅持說不是，我們所有用細用戲仿做出來的東西，我們應該有得到一個豁免。 當你用那個剛才你所說的用了那個內容去賺錢的時候，你會跟人家分帳，你會跟人家拆帳，有沒有跟人家分成？沒有啊，大哥，不通的，真的。還有你傳媒，你會把人家的東西，從來沒有人說過那些版權詞是無論是圖片、文字、電影的版權擁有，沒有人授權給你，你意思是你要尊重人家，你問我可不可以用你將那些作品這樣用？ 你問了人家同意就行了，又或者人家說這樣吧，不如一元授權給你，如果你有錢的時候我們就五拆帳都可以的，你說六四分帳你佔六人佔四成都無所謂，因為人家這些東西放在那裡都不覺得有額外的平台的入息，如果因為你的創作、你的戲房、你的加工能夠令到人家有一個收入的時候，沒有壞，真是雙贏，但現在那些年輕人不是的，瘋的 惡搞一點，要寫明的，UGC要得到豁免，什麼人來的，真是，唉，真是。其實我惡搞你這張海報，如果真的那個收費平台真的看這個惡搞是付錢的，大家互相宣傳而已，是不是？總之有時候他們就是很蒙塞的，我有一次在一個閉門的會議裡面，我不可以說直斥其非，我就教他，我說這樣不通的。他們說他們曾經向這個政府申請一個場地搞活動，正如我們去理工大學申請賽馬會的綜藝館搞show，要租場地要拆帳，然後還有問你有沒有唱歌、有沒有跳舞

他說的說話都是想提醒袁國強不要每次說這樣又不適合基本法又什麼你講清楚不要曖昧因為這位律政司就說他在諮詢過程中刻意去曖昧是啊那就不通了擺明居馬講清講錯什麼叫有商有量什麼叫有聲有量你講清楚你想我怎麼想希望找到共識還有林鄭說現在還在聽意見 作為立法會公布本年度的施政報告非常認同今次的政制發展用按住《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其實我想問大家在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不是有篩選而選出他們的國家元首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周鵬 梁立仁在今天的《文匯報》寫了一篇擦鞋文章標題是提名委員會是我們唯一選擇 他說反對派千方百計要達致他的目的提出提名委員會、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的三軌制目的就是要如木雲珠、削尖腦袋往裡轉所謂三軌制是假的架空提名委員會是真三軌之內唯有提名委員會制度是基本法明文規定的作為一個良好公民我們必須要守法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接著梁立仁又重提一個老調,就說西方民主未必適合所有地區 他说很多人误信了部分西方民主信徒的概念，将狭义的西方民主等同民主。其实不是的，好像泰国的总理虽然是经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产生，但也因为有部分人不满意而要求他落台。而且近年来转行西方民主的地区大多出现政治动荡，国内矛盾加剧的情况。 接着他又开始擦鞋了，他说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他们洞悉先机，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弊端，所以中国并没有视西方民主为圣经，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名委员会制度就好像一道防火墙，既有利人才的选拔，也都堵住了害群之马，目的是要将老鼠屎筛出来，以免搞坏一锅粥。 他还说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是划时代的第一次，这个就正如一个好像刚刚学行的婴儿一样，需要一定的保护和参扶。提名委员会制度就正是婴儿学行的保护措施，目的不是削弱民主，而是保证普选的顺利进行。好了，得啖笑笑完或者生气之后，我们看看《苹果日报》李仪的写的评论。 他亦都是说普选的方式，他认为聚焦公民提名是力争真普选的出路。李仪说，一个礼拜之前，真普联公布普选特首的三轨提名方案，召集人郑宇石说这是一个完整方案，拎开任何一部分都不是真普联方案。但是一日之后，民主党就宣布三轨方案并非是缺一不可的。 学民思潮的黄之锋对民主党的意见感到诧异，认为破坏了民主派团结。而社民联、人民力量和新民主同盟就要求民主党指出，非缺一不可。可以缺的是哪一个方案呢？如果可以缺的是提名委员会提名方案，当然赞成；但如果可以缺的是公民提名方案，则万万不可。 李仪说，听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参与真普联的政团意见真可以用一片混乱来形容。不但止占中失去方向，甚至也可能失去对政改方案否决的三分一票数。我们可以看看是否可以相信中共会落实香港真普选先。由中共对香港普选的一拖再拖，从人大释法，这个问题可以说不言而喻了。 中共连基本法中关于改变立法会产生办法向人大常委备案，都可以解释为人大有实质否决权力。对特首任命的解释，自然亦都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同了。另一道关卡就是以中共可以掌握多数的提名委员会对特首候选人作筛选，筛选出来的特首候选人由市民作橡皮图章式的投票确认，就好似人大选国家主席一样。 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普选，指定候选人的普选，决不是人民政治权利的实现。但是获得六成市民支持的公民提名，就是对这道关卡的突破口。李仪说，只有集中焦点在公民提名，才能够突破中共设立的关卡，真正实现让市民有自由意志，而不是做橡皮图章的普选。占中或者立法会议员辞职启动公投， 若果聚焦在公民提名上，才会有足够力量动员市民参与。在这个关键时刻，希望为香港争取民主的人士能够深切认识，从来民主都是自下而上争取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由掌权者恩赐的。李仪仲警告说，假普选的模式一旦敲定了，中共就可以当之成为已经实现了基本法的最终模式。 因此必须铭记当年余若薇和曾荫权辩论的一句名句，就是宁可原地踏步亦都不能行差踏错。原地踏步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争取，但是行差踏错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梁立仁声称自己是资深传媒人，曾经做这个不知道的AR报纸的主笔。 真是读到一些书先，你看看听听下想想李仪讲的说话你就明白了。所以终于我都明白为什么这位仁兄是我旧时在香港电台先生的旧同事，他是游水落来的，好像跟他同僚一起，甚至乎是他跟他一起偷渡下来的，是拜拜了的，告诉我们决心投奔自由，终于还在海外生活过。 然后你都不明白什么叫自由意志、自由选择，你回大陆了，又没有下来了，还有那个老掉牙， 我們不可以全部搬西方民主制度來我們中國人的社會。這些小學生都不會說的話。如果用這個邏輯，那你又搞奧運，人家奧運那種背後的精神都是很鬼佬、很博愛、很平等、很自由的。知不知道什麼叫奧運口號？那你北京你又搞奧運？ 不要參加登陸月球的競賽，人家的國際遊戲規則就跟國際遊戲玩，算了，我真是當你們年輕人不喜歡民主、不喜歡自由。你說有哪一個西方民主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國家，它的空氣污染指數比中國更高？ 我覺得香港的愛國報章的扮報人有些評論版的編輯就真的選錯人了，你就不應該被這兩個人在寫稿，你找到一個好一點的人，歪理也寫好一點，歪理也說不清楚，還有成分有問題，出身有問題，質地有問題，真的沒辦法。Peter有一宗我們都可以講一下的，就是 王維基那檔，無線電視，無線電視還未出手，無線他們要封殺你，我不終止你的合約，然後說要請和你談，他下了幾塊，用手機加上電訊商連鎖電器商一起合作搶閘推出一個 月費計劃，五十九元，年費就49元，不敢說他的節目特別是經典節目沒有吸引力，但是你又問一下，我希望他們那些主持人想想，當年你搞收費電視，你最厲害就是那個節目庫，請問你今天的成績是怎樣？你最厲害就是當時最好、最多人捧場的是什麼？ 就是經典的電視劇的頻道，那些人是不是已經看到厭了，還要付錢在這裡看，會不會啊，真的，翁美玲那套《射雕英雄傳》我看了十次，還要我付錢看，還看不看樂林，還知道誰是誰，或者《倚天屠龍記》有幾個版本，看完一套又一套。 付錢我想就難了， 你叫我免費下載也難，你還要我付錢看，人家王維基就是拍新東西，付錢也可以， 我自己經常付錢訂這個Now TV和有線電視， 沒錢就沒辦法了，有空撈一些電影汁，那套戲看過了，都挺好看，又再看一次，都會有的，或者好像Now那樣，我也有付錢，很貴的，加上這裡又加幾元，這裡又加幾元，譬如原來都成四五百元，我就訂了一個歐洲新聞頻道，你一看足球就知道了，現在就剛剛澳洲網球公開賽又開播了，又要看，那裡又是錢，那些新聞頻道挺頂的。 歐洲新聞頻道即是給6元，你做不做到，人家一個月就收我6元，但整個歐洲的新聞都看了，不是BBC，不是CNN那些新聞，簡直是歐洲新聞頻道。你TVB你說收費看這些煲劇，煲劇APP，現在互聯網發達， 還有現在有些先進科技，有很多大陸的品牌出到像蘋果的TV Box，小費，不用錢的，買部機五塊水，可以任看，什麼都有，哇，還夠膽收我四九九一年，四九一年，他說先把你的剩餘的洗費，等你拿一疊，當王維基出來的時候， 看你是怎樣收費法，當然他現在重溫，等於我們重溫又要收費，是不是他覺得這個模式比他現在靠廣告為生是一個好的模式，是不是他想打倒免費電視台營運的模式，我現在準備撤退，今年巴西搞世界盃，他就放在收費台那裡播， 這個真是試水溫，到時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多人裝，但我知道 Cable和Now 開台這麼久就虧這麼久 所以你就搞到吳光正說 笑到出血了大哥 我都沒什麼興趣再搞這個電視業務你一雞寫一雞鳴無事又弄個手機APP難道大家真的以為手機APP看電視真的有可為就大家賭一鋪如果只是單靠某一種的內容我覺得它是難吸引人的除非你是一個多樣化一點的所以當日我也有跟黃姬說過我覺得 一個新的免費電視台的營運如果是單靠電視劇吸引觀眾是難的而且成本是高的電視劇其實很看口碑的譬如我看劇我真的聽口碑原來人們都看完了有口碑了我才上網去看你不是典型香港人典型的香港人隔曬渣說個話就說死了 今天吃晏或者今天回去辦公室你突然好像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一樣史前你說那些什麼半澤直樹我真的沒看對上那一套我才看深夜食堂很久了半澤直樹值得看的我都看了我花了大概兩個周末不眠不休 什麼都不做看完它才知道為什麼它整天都有口頭禪就說我就要你加倍奉還不過其實Peter你說得對除了劇集之外其實資訊性的節目類似一些半新聞式的節目其實我覺得才是適合香港人胃口尤其是在大是大非的時期你譬如好像反國教一出立刻就拍了幾套那些類似紀錄片式的新聞專題追蹤調查那些都可以但無線你敢不敢做這些說起節目製作有一段花邊消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就是東方日報的逆電 BBC公帑制節目被批與民爭利 就是說英國的BBC台 就是在2017年續牌的聽證會被人炮轟了 就說他抄襲ITV獨立電視的節目製作模式 被人批評認為他這樣是不行的一是抄襲別人還有那是你的競爭對手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做呢 這就是ITV的文件指BBC近年罕有製作有新鮮感和創新的節目 對觀眾的不平和削弱了ITV的廣告收益 而第四頻道Channel 4亦說BBC需要專注自己獨特的角色和優勢 BBC回應說 有調查顯示公眾廣泛支持BBC以公帑製作多元化製作 你要記得BBC是公營的 做好你的公營廣播在我們今天香港看這段消息的時候是有參考價值的 BBC這期都經常出事 因為我經常看BBC的紀錄片大 早期那套剛剛這一兩年那套 講北極熊生活的,又被人說造假 他有個鏡頭 就說在極地,北極拍到北極熊BB出世 珍貴鏡頭,從未曝光的 誰知原來被人踢爆造假,原來在動物園那裡搞的 他就沒有說在極地那裡拍的 但他就故意做到效果,令人意會他在野外拍的 這就是電視的剪輯令你覺得以為在那裡的珍貴鏡頭我想那個可能是珍貴鏡頭不過不是在極地拍回來的但又反過來他們做事的那種用心用三四年時間拍一套十集的紀錄片 是我們港台員工需要學習的港台也有很多紀錄片但你有多少真是拍得出色而被人外購呢我就是紀錄片精來的我就不敢恭維還要說拿60億去建一個大樓之後的營運呢你主要現在港台很多都是外購或者外判了的劇集紀錄片你為什麼還要60億呢我這個拗頭 那60億可能是這樣的起始價 很多年前咸豐年代代表和英國電訊合組的一個和記專屬電視我都是其中一個節目策劃小組我都去過英國看看別人的製作怎樣做當時我們回來之後就推薦我們應該有一套很好的編輯小組 然後你有編輯小組分開不同的組別可能是有吹劇、綜藝節目、紀錄片、有戲劇收取不同的意見、不同的建議包括他有他的製作預算你要去評估一下你會不會因為這樣壓住下去做這件事這才能夠令到創作的行頭真的能夠蓬勃起來因為很久之前我都曾經幫過香港應該是國際某間很大的 網站平台去做一些小freelance 那個公司沒有酷嘛 幫忙做content provider,因為他知道我洞洞捐捐,公開揚了給大班聽說你有秘魯的。以前啊,以前啊,以前。那你有沒有證據證明你現在還沒有關聯啊?現在沒有,現在沒有,當然我這些不出名的啦。那是好的,你看港台那些,哇,真的,裡面,真的又沒什麼士氣,我也有些朋友在港台做,很慘的,同工不同酬。 都沒有說這個小時 不可以一定是不要經常都說以為要讀書才懂創作不是的真的 Bill Gates 沒有讀大學畢業 朱伯格的Facebook都是在大學的時候 無聊的時候搞出來的 捧Steve Jobs出來大學沒有畢業的當然現在這個社會當然不行但你說創業我猜到的我們接下來施政報告會增加多少個多媒體創作有關的學位就在城大 高級文憑在Ivy又加多幾個位置接著我們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鼓勵我們業界怎樣鼓勵這個人入行一聽到督導委員會就頭痕死硬的真的不是早兩天我看到報紙就說他那些督導委員會交貨的或者真的有報告出的只有兩個八成的委員會是沒有做過事的 喝個茶吃個包,喝個卡片就印,特區政府不知什麼委員會委員或者什麼顧問 招搖撞騙我們講真話很好練找的不做這些好了稍後我們都可以回來怎麼都要講一下這個六八九的施政部其實我對他的房屋政策有政策嗎其實我有點擔心盲搶地齋起公營房屋這種是不是公義的做法呢即是他不是善用公帑不是善用公帑不是解決到居住的問題 很多中產都需要屋,很多夾心階層都需要屋,為什麼你就好像照顧基層,而不照顧夾心的呢?作為在立法會公布本年度的施政報告 非常認同今次的政制發展,用按住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 其實我想問大家,在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不是有篩選而選出他們的國家元首?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周鵬 今天《蘋果日報》《中門大開》《天馬南》的專欄標題是"蛇齋餅總報告"文章說林鄭已經成為事實特首了她首握政改和扶貧兩大項目是中央授權的真正當權派所以今天發表的施政報告表面就是梁振英的個人show但實際上一樣是林鄭的showtime上星期六日建制派政黨請願個個開口要低收入補貼 擺明已經通了水打龍通以便建制派政黨可以扮成功爭取林鄭算盤能否打得響傳統智慧就說派錢給基層可以收催谷民望之效事實上過去一年關愛基金已經派到很狼連違法的工廈劏房戶一樣照派傳媒透露施政報告當中會放煙花式扶貧推出多項措施重點是設立低收入家庭補貼 一年用25至30億,還不限永久居民,來港一年就可以申請 如果屬實,就真是福利大變革 因為當低收入家庭補貼成為經常性福利開支 而香港又無法控制單程證來港人士經濟狀況 日後條數都頗襟計的 天馬林又說,政治上討好拉攏基層 疏離中產是本屆政府的路線 親中政團多年來都是走這條路線形成叫"蛇齋餅種"為名的社區福利主義長期收買人心鞏固選票梁振英、林鄭採納這條民粹路線以對沖中產在政治上的不滿社協何喜華之轉態是最典型的例子香港中產重視政策理性價值理念好像民主、法治、自由新政府上場在這方面是全線肥佬 還有誠信問題陳茂波、張振遠醜聞、樂區社團護航、愛字頭組織、警察、介入政治、傳媒和諧等等都令到本地的中產十分不滿而內地自由行超負荷內地人士來港爭奪教育、醫療資源 更加令中產對通派式福利起反感。不過他說中產孖還孖立，拉攏何喜華和他的代表利益團體對提高梁振英的民望應該會有幾個百分點的幫助。 林鄭竟然實質拿著特首的實權， 當然啦，這都是大班的論調，政務司司長，好像我們以前讀中史的宰相，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文武百官，看回我們歷史都是聽令於宰相，皇帝就風花雪月不用做。那些歷史好奇怪，我今天看到一個不知是專欄還是什麼，還是一個團體發表，說小學的歷史的內容課程太過艱深，這些學生讀不明白，都是的。 因為他們的課程太闊了，這個又要開始由董建華開始罵，97年開始搞教育改革，去到中學，特別是中學，原本是英國人流下來的那種簡單會考， 再A-level高級程度會考，很簡單的遊戲規則，到現在新高中文憑試， 原本以前是要中四、中五、中六、中七讀的課程，濃縮做三年，即是四年的課程要三年讀。 Peter，當然糟了，又說歷史課，不過小學當然要必修科，中學歷史不是必修科，不是必修科就不讀，現在是混在一起，在其他科目裡面又有歷史，在其他科目又有其他可能有科學，通識裡面又有少少中國近代史，但在中史科裡面又可以不讀近代史，然後又離譜亂了。 這些不是英國人留給我們的混亂的教育制度，就不要賴前朝了。如果賴前朝，麻煩你統一一點，香港經濟成果、經濟自由度都是前朝英國人留給我們的。所以如果一會11點 如果郎振英的施政報告放很多錢在教育方面，那我就說弊家伙了，你多撐錢、好的政策 比這個不多碰局長死定了。之前有個調查說10個穿了8個9個教育界的人都是覺得不行，真的不行，廢了他了，這個巴曲頭離譜。剛才天馬南那篇文重點說到梁振英一上場，現在開始走民粹，Peter 第二屆政府已經要派錢，不要說多，房屋稍後可以說，大班都爆過了，你曾蔭權派得我不派得，那個金庫，胡蘇貞派了很多錢，有人跟他計過，他在任 加起來派了2000-3000億，你那頭說沒錢搞全民退休保障， 人們計算過全民退休保障的起動金額要1000億就搞定了，政府再慢慢注資，即是三條大支柱， 即是自己NPF加政府注資，再工商界注資3大支柱。 不過你不早點做又要加了， 初好像說500億而已， 現在已經過了1000億了， 遲下可能2000-3000億都不行。 但曾俊華已經派了2000-3000億了， 又免稅又派糖， 每人6000-7000元， 這個不罵他，浪費氣。剛才新聞前你說過， 要照顧中產也是的，很慘，我的朋友中產他都是叫苦連天，不說多，總之你一交稅就叫苦連天，我沒有錢換車，不過我送了日本車給特區政府，但那輛車又被趙善波拿著，你放不放得來，就是這樣，不說多，有些朋友我們香港是很簡單的稅制，很低的稅， 當然我們香港是很簡單的稅制，很低的稅，同意的，但問題我們要給的間接稅，你去住、你去吃、交通、你去買樓、擁有或者租個單位也好，或者你擁有的物業，你是間接給很多稅給政府的，所以是百上加斤的。還有那個問題就是，不說多，一個做會計，一個做精算，加起來買不到樓，為什麼呢？你要儲首期， 首期正常，Peter，住得下人的房子，你都七百多呎了，沒那麼高要求，你一會會不會像那位律師和那位醫生在你的半山要住千呎的豪宅，舊區是那些舊唐樓，西環、上環一帶的舊唐樓而已。 都沒什麼所謂了你要追那個首期那你要儲你要租不斷加租那頭又要交稅那你還有供養父母那你要計算這些錢有數得計算真的儲不到你不用賣保險的所以我在等今天究竟會不會買醫療保險又有一個退稅給中產呢這個 當然不會了MPF都沒得動還要問我們以前英國佬的時期或者我們看德國的房屋政策一塊地大家都有個住的需求平均分基層的有分到塊地中產的分到塊地有分到塊地可以建豪宅德國人也限制講金融風暴以前 樓的增長維持在1-2% 你回來香港做什麼事啊對不起如果用這種邏輯我是薄利的Peter我是犯賤的我喜歡在垃圾堆裡住的那裡不骯髒不邋遢我不舒服的我是喜歡在香港住你吹吧我現在喜歡等香港好了之後我才搬走我現在喜歡住在這麼爛的地方吹吧即是體驗人權我體驗看你這些左仔 你這些警察怎麼去撐689政府 英國佬以前有公營房屋公營房屋那時我還記得樓梯很好你家經濟改善了就給你六表八表申請居屋即是你交回公屋出來這些思想不是不好你仍然是有嚴重的 港英的毒味青你知道一說到這些他就捧了出來 當年吳宇森都住在石硖尾的七層樓數很多還有劉德華都是黃大仙多少創意的人物都是來自公共屋邨不過都是港英的我們的節目獅子山下主持岑建勳他們都在說97年之前創作空間環境都是97年之前的然後又有監獄 剛才你問到為何才能夠創意澎湃就是真的要政府不要有政策不要有輔助才行通常都是那件事不行的人出來幫忙做一些政策如果我們是香港的電影當然現在剛剛過身的邵爵士很多人給很多功勞他但他也同樣為創意產業做了很多壞事通常那些人都是 當這些被受尊重的人離世的時候當然不會數他那些壞事了積回一些口德如果不是有這樣的沒有規則之下大家就找一個空間去做好他認為那樣東西是有市場價值或者那樣是滿足他的表達或者創作意念的一個手段的時候港產片是不會有曾經的輝煌的我還記得 大時代年代這套劇集自己應該不知道還記不記得第一幕就是鄭少秋扔他幾個兒子下街那時候我還在讀初中如果現在以這個尺度不能出街鄭少秋是股票指數的他鄭少秋一出就糟了這輪的股市又不行萬事萬事但大行都真的以這個為一個其中一個參考指數 很認真的指數來推算你說說創業以回當年英國佬年代你意思是不是今天的編劇不夠膽編這些有廣播條例有廣管局當年也有廣播條例但為何那時扔幾個兒子下街這一幕可以出街合家歡時段可以播但之後他重播的時候剪了我很記得的 發生什麼事呢準則不同了電視劇而已因為劇情需要才要這樣現在都愚蠢的譬如有一套片是講Chanel創辦人連電影海報拿著香煙都說要人家去 鼓吹吸煙有沒有搞錯人物的戲裡面不停看到抽煙他煙剷來的這些是矯枉過正的人裡面的委員會究竟是不是在行的人還是外行人管內行人呢整個AO的制度都不是以專家來管專業的範疇 所以六八九又講創意因間的施政報告我們真的放長雙眼看另一個剛才講到天馬南講到福利派錢收買基層之前有個調查出上一次人口普查講說七十幾萬來了香港的新香港人當中只有15-16% 其餘就沒有他們的就業率大概40%也低於香港平均50%這反映了什麼呢你是不是沒有一個市場給他們營造他們鼓勵他們就業呢我們看到很多報道 小朋友,你怎樣去鼓勵他就業呢?現在梁振英就不是,總之我派錢去幫助這些可能會跌入貧窮線的人,總之給了錢他,他就自己搞定啦,自己搞定。他湊大啲細路將來有我們香港的未來的前途來的喎。之前有啲社工就講,你其實你是剛才聽到嘛,會抌20億出來嘛。 為什麼你不拿那20億去資助一些香港的NGO,很多社工都跟我講過 其實你可以將那些錢去資助那些NGO NGO他們會自己去請人去搞日間托兒 半日的 我先說贊成,然後我就說有很多人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很多事是由社工去做,就閉家伙 原來社工做事,他們有一個偏差 或者他做,可能他意圖不是這樣,但最終被人覺得,原來他們提供的 所謂社會服務的服務第一件事就是先要請他他是四五皮一個月然後可能他一年有兩個月大假當有些有黑的社工可能有些很小的NGO不要多因為當街坊福利會民建聯你這麼多地下這麼多組織你可以吹雞我數給你了你說派錢去給18區區議會去搞一些小型事情 你是不是可以區議會帶頭去搞這些譬如日間托兒以前我和大班也有分享過在外國的例子有些事情就不要經常依靠政府要自強不惜靠自己在我們這樣說叫他們師奶也好叫他們還有工作能力的媽媽也好師奶互助組織他們互助組織用一些點數來計算我幫你湊了你的小孩幾個小時你又幫我大家去對數有借有還但是有一個自助的團體做一個統籌等於我們又說師生年代 大家哪有私人貸款這些安排不需要印度的經濟學家不用你微型經濟做會咯這些都是一個互助的做法當然慢慢地這些可能會制度化可能有人會夾帶使徒也有小心如果有這樣的組織 你是不是釋放了那些婦女的勞動力現在說明很多調查說他不是不想出來工作他要照顧兒子 你說我單獨留下兒子在家裡,又變成弱兒 那你怎麼辦呢? 我想起我年輕的時候,我父母都要出去工作 我小學二年班,我都要照顧我妹妹,我妹妹在讀幼稚園 又不是一樣這樣? 我很想我生性,我沒有在家裡玩火 又沒有推家裡的窗花鎖上,就沒有掉下街 現在的社會又,我不懂得理解,Peter 真是派錢 派錢有用嗎? 燒煙花式現在派完然後就沒有了他可能不是趙教授是很熟悉聖經聖經都是教你不是派給你是教你釣魚你才懂得自己去照顧自己即是樂施會的口號助人自助我教了你怎樣去幫助自己你自己出去賺錢所以如果一個社會是要改善民生的不要 你當然一方面能夠做一個好的政策去幫忙，或者有些所謂我們叫起動的環境、資金是好的，但你又不要做那麼多框架去箍住它。房屋政策更加不會見到它有竅，由它宣布說想選特首到現在。他口說真的建了很多單位，口說十年內要建十萬二十萬個公營房屋單位， 但是樓價是沒有大跌過的，有回軟了，現在就看美國加息，不是加息，正常化，到三厘的時候，到時看看他會怎樣。 到80%的資產是我拿來供樓， 不過像我供的樓一點，我當然不想它加息， 但我正在等買樓，我就看它加息。 所以這就是內部的矛盾。 當然我30多歲而已，我不會那麼期待那麼早想買樓。 因為昨天我聽到李永達說他也是30多歲， 當年讀港大天之驕子 都是30多歲才買一塊舊樓，就算初初結婚的時候都沒有，我自己先說，是沒有為他買樓的慾望的。我也是租下，租，還有我是選不同的區域去住，可能是就住自己的工作地點也好，或者就住自己歡喜的社區也好，還有可以住一下不同 形式的不同，當你有了小朋友的時候，整個態度或者整個想法是不同的。對，還有當時很多朋友經常提醒我，你怎麼都要上車先的，你小就換中，換大一點，中，我要求不是很高，其實我是很期待住好像類似菜園村那些屋，有一間舊的爛鬼村屋，出面有一塊田。 大哥，爛鬼村都不便宜的，現在 我都去新界錦田看過，在一個農地200多呎的丁屋，外面有一個田可以耕種，幾百米一呎。不過另一個問題是泊車的地方是問題，還有出去坐公共交通的接駁都是問題。那你要適應，因為我住開大埔，我適應了這些生活。所以我就不擔心，但現在慘了， 大埔的樓都貴過德國拍手都好紮，又說德國了，真的，我找史文龍來跟你聊聊。我很久沒見他，我早幾天跟他一起開會。看看梁振英11時施政報告，你會不會有掌聲給他，還是開汽水呢？ 接著去到下午2時又要給議員質詢， 他今天很忙，再去到晚上又有論壇，他糟糕了，明天還要 封建節目，再望下文望佢跌幾多。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夠啦，好啦，拜拜。各位聽眾，D100係一個民間嘅公營廣播，我哋嘅經費咧，主要係嚟自兩方面，一就自己有嘅支持，二就重溫嘅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咧，將會盡快展開嘅啦。我哋亦都推出咗自己有台。 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就比自己有听的。目前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只是大约得5-6千人，我们50万的听众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们那个运作。1%的人成为自己有就等于1比加9。 但很可惜，那1%的自己有，他们的支持是不足够我们维持进行免费广播服务的。其实我们需要大约20%，即10个人里面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我们才可以经营下去。 我和何国辉将我们投资在DBC的本金那4000万 已经完全投放在D100，而通过过去一年里面的广告收入和大约5000几个自己有得回来的款项是大约1000万元，即5000万。这1000万只足够我们维持到明年5月，所以希望大家 支持D100的朋友， 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以及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 但是如果D100得不到公众的支持， 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么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 但我当然希望D100可以细水长流， 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